因为民阵其实都几大镬嘅，大佬，你哋两个礼拜之前你搞个游行，你都系两三百友嘅啫嘛，即系你唔搞好地地，即系啲人咁啊又话，唉，行礼如仪啊，吓冇 Q 用啊，咁样样，即系都系唔会出嚟嘅，都系多数都系。咁但系你咁样讲咧，诶，我觉得反而对于民阵嚟讲，未尝唔系一件好事、啊。 咁梗系啦， 即系如果你唔搞你嘅话，你可以想象得到噶。 啲人覺得咪又冇乜嘢主題，有冇乜焦點，咁咪即系唔出嚟咯，又系嘛？ 一嚟啦， 即系一来你个社运已经系即系雨散之后，已经系个低潮嚟，特别 系啊。 咁你出去游行，咁又冇咩特别大搞作，咁咪唔出嚟咯。 唔系二嚟，你亦都预咗咁样做，你都真系会行礼如仪噶嘛？系嘛？你真系会噶嘛？喂，咁但系喂，你既然而家咁样去接李虎吓 book Q 咗你个场踩场啦，系嘛？喂。我覺得即係你而家喂你都要放棄返，你都要諗下係咪應該啱啱好，即係係呢一個時候去放棄以往啊，即係你嗰種做法就係以嗰個數字交功課啊嗰種做法。因為喂屌你咪即係我哋成日都咁講㗎嘛，即係喂點解要維園咁緊要，就係、是、因為要俾你點人數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點人數仲緊唔緊要呢，系嘛？好多人，你其实你见到嘅，你就算你近年嚟你点样有游行都好咧，好多人都系中间插嘅，甚至乎早几日边个讲啊，即系话诶，系咪阿欧轩佢哋讲啊？佢话唔知而家啲友好兴噶嘛，就反而喺呢个希慎嗰边咧，喂，咁你上面你又有呢个成品啊，咁样样，你睇完书然之后走落嚟咁样样，喂，咁啊非常之舒服啦，系嘛？咁样去行嘅，咁你而家即系其实佢咁样。嘅话，喂，咁其实啱啱好就俾一个理由你转阵，但系同时间亦都俾你一个愤怒嘅理由。 但系因为你即系你觉得俾人打压啊嘛， 俾、啊、你 越打压就越出嚟啊嘛，呢、這个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嘅 呢个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悲情 效应啊， 呢、 這个 悲情啊嘛，系咪可以玩悲情啊嘛？喂，咁你即系喂，你不如由一个叫做系过往 quantitative 嘅做法，就谋求一个 qualitative。嘅做法啦，系嘛？即系好简单嘅，即系你话点解啲人唔出嚟游行？你话香港人心死咩？你话香港人政治冷感咩？唔再关心香港咩？已经放弃咗香港，净系一心谂住移民咩？我觉得绝对唔会、啊，因为其实讲真啦，如果香港人真系对香港完全系彻底死心嘅话，你过往嗰三次嘅呢、這个选举咧，就唔会咁积极。因为你见到你无论是近即是你话两年前的区议会选举啦，去年的立法会选举啦，甚至乎你啱啱完咗的呢个特首选举啦，那个参与度都是空前的。是吗？即是你投票人数都是破纪录的。喂，咁所以你话完全唔关心，唔系。但是你见到好明显点解佢哋会咁踊跃出嚟去投票呢？因为佢觉得有用㗎嘛。而佢觉得投票有用。先走出嚟，点解啲人唔去游行？就系、是、一个相反啦，就系、是、因为觉得你冇用啦。而事实上过往嚟讲，本土派佢讲嘅讲法就系话咩行礼如仪啊，冇 Q 用啊。 其实呢啲咁嘅指控，唔系未必洗脑，而家系真系咁噶。你讲紧差游行，你行完咁啊点咧？ 嗯， 系嘛？你做啲咩咧？表咗态啦，系、嘛？即系好似感觉上良好，做咗啲嘢啦，系嘛？咁你。佢真系做咗啲乜嘢，达成到啲乜嘢嘅目标咧？又好似冇喎。 系啊，冇噶，冇噶。咁喂，而你见到喂，你作为参与者咧，唔系即系有一句，我见到民阵，其实你过往顶，即系你游行咧，有一句说话系非常之老土，好乞人憎嘅，就喺队尾嗰度同你讲话出年见啊嘛。 系 嘛？屌你，即系你喂。喂，你都唔系咁嘅，你唔系话你日日年年都要搞七一噶嘛？喂，你起码俾人睇到，喂，你真系有，喂，你可唔可以有翻啲即系志气啊？ 同埋有翻啲创意 吓、啊， 即系有翻啲 idea。究竟我哋游行可以做啲乜嘢咧？ 系、 即系除咗游行之外，有冇其他嘢其实都可以喺游行嗰度即系做咯？除咗筹钱之外，系嘛？ 唔系，其实我对于欧轩嚟讲，我有三点嘅建议嘅，其实系。第一就是其实喂你唔好再諗住就係话好似过往嘅方式，即係以一个嘅大嘅一个集合嘅地点去点人数。即係呢一个呢讲真其实好多人都觉得係即係非常之无谓㗎啦，就唔係都係白晒呀咁样。咁但係係咪可以完全係咪完全唔点唔到人数呢？我都又唔係喎。即係嗱好简单，今年係好特别嘅。就係、是、梁振英落台嘅一年㗎嘛。